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而家由潘浩洋报道新闻。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会见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的决定。他说会同张德江反映必须要撤换行政长官梁振英去改善管治的问题。刘慧卿说梁振英好勇斗狠，将朋友当成敌人，无论政治上面亦或是民生上面都没有能力担任行政长官。他举例说港独问题原本不是一个议题，但因为特首在施政报告上面斥责学院的文章才会激起民愤，期望中央政府能够有量度听取香港大部分人的意愿，恪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理念，令到香港选出自己的政府，化解香港的内部矛盾。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说，上任4年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人要求他落台，是政治的本质，而今届政府触碰很多老大难的问题，例如是政改，又要处理争议较大的议题，例如是标准工时和退休保障。他强调管治班底一步步落实他的竞选政纲，而大部分已经推行，也都认为得到的比失去多。梁振英又说愿意成为中央和立法会议员之间的沟通桥梁，对推动政改的时候未能够邀请全体议员见中央官员感到可惜。他又认为今个星期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和议员会面，如果反应积极，取得好的成果，未来就有基础继续向前行。台湾海巡署在高雄检获120块海洛英砖，一共重 45.6 公斤，市值大约是3亿元的新台币，折合超过7000万港元，检获的数量是当地历来最多。海巡署早前根据线报得知目标人物近日将运输大量的毒品去到南部。海巡署又说这批海洛英经过稀释之后可以给超过450万人使用，相当于1/5的台湾人。而涉案的59岁男子被移送到台北地检署正办。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色渐转明朗，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我是新西兰天然鱼油丸，是选用特级鱼油和天然蓝莓混合而成，混合儿童成长期多种所需营养，乐得健儿童咀嚼鱼油粒，每日一粒，令你小朋友智升智咧。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Too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又翻嚟咧就手机问前程啦。咁啊，林记，嗱，今日咧我哋咧就呢两位咧就好特别嘅， 系 啊，咁啊，不如我哋接听电话先。 好啊，早晨，第一位先，邱太系咪？ 邱太你好， 早晨，邱太， 大家好啊，师傅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似问你个仔嘅嘢系嘛？ 系啊， 吓，咁我哋攞到你个仔嘅八字。 咁啊，不如我哋叫阿林记读下你个仔嘅八字俾大家听下先啦，好唔好啊？学下嘢啊， 好啊， 嚟 己字丙人甲子。丙人，哇，两个丙人，好多火。 咁咧就阿邱太，咁你想问你个仔嘅乜嘢事情呢？ 我想问下佢嘅事业先，即系诶，关于佢即系做边一行会比较好啲？ 系啊， 律师啊、警察或者金融啊。 哇，哇，警察啊，咁你睇到警察咧，第一样嘢咧就个八字里边一定唔够火嘅人先做到警察嘅。 哇， 你 好多火 啊，你个仔又大火，做到警察。 火气好猛啊！有两个丙人 啊。第二样嘢咧，我要教听众啊，咁啊，等我教听众先啦吓。 好。 咁第一咧，佢嘅生肖属蛇，咁啊，两位主持对蛇嘅男仔你有咩感受咧？你识唔识蛇嘅 男 仔 啊？ 嗯， 蛇嘅男仔， 我老豆咯。 点啊佢？你描写下蛇。 咁咪成条死蛇烂线， 死蛇烂线。蛇嘅人咧就系咁样嘅。如果你个环境咧系俾佢系有得去搏斗咧，佢系一个最罕。最罕最恶嘅蛇， 嗯嗯、 但如果佢见到个环境事不如意咧，佢跪低都肯嘅，佢中意缩，所以蛇嘅 灵活性好好、啊。 蛇咧系要睇环境嘅，所以咧你蛇你如果你男女都系啦，蛇即系如果你佢俾有机会俾佢虾人，佢虾人噶，但系一冇得虾咧，佢缩到俾翻你吓。 而家听到邱太笑啊， 系咯，所以你个仔咧就系一个咁嘅人吓。可以好恶，但系一个环境时不意义咧，佢缩翻落去， 好醒目嘅。 咁咧就嗱，我哋睇八字要咁样睇啦，就话佢本身系属甲木啦，咁样啊，甲木啦，咁啊，男仔系甲木好唔好咧？ 好，因为羊嘅 羊啊嘛， 系啦，羊木 系咯，羊 木咁啊，第一样嘢，你个仔咧系甲木都几好啦，咁啊，甲木啦， 正气 嗱，甲木咧就一样特别嘅。甲己合土啦，己就系老婆。甲己合土，咁即系话咧， 甲己合土， 只要佢能够识到一个己土嘅老婆咧，咁咧佢就能够咧就有好多钱啦，即系咁样。 有钱添喎， 有钱土啊钱啊嘛。咁己土年咧就系2019年。咁而家今年2016 啊嘛， 咁即系几多年结婚啊？ 2019 三年咪有个对象咯， 哦有对象， 系咯 拍拖。 咁所以而家27岁，咁即系三年后咧。就有机会啦，即系咁啊！咁啊，有睇第一样嘢，2019年咧，即系你个仔咧就有一个女朋友啦，咁啊己土啦，己咧又同个胃有关噶，咁即系话呢个女仔咧系同饮食业有关啦。 哦， 咁所以你个仔咧可能系识到一个女朋友 入得厨房， 佢系一个中意烹饪、中意煮饭嘅人啦，咁又知道多啲咯。 系 好啦。咁但係呢个几套呢我哋要睇个大运喎、哦。你个仔呢 ,29-39 岁呢行咗10年呢系水运同埋木运。咁、水生好多木，咁你个仔本身系属木、已经系生喺木嘅季节。咁、又生喺木嘅时辰就太多木喎、哦。咁亦即系话呢佢识亲嗰啲女朋友呢都系好多你个仔嘅朋友嘅。咁即系咩意思呀，即系话你个仔呢去成1、2、3、4男仔追个女仔， 哦， 喺10年里边，4追一个女仔， 好大竞争。 所以你嘅仔咧系识亲啲女朋友咧，都系好多男朋友去追嘅， 啊、 所以系非常非常之难追嘅一种情况。 佢证明拣好嘢啦，佢 系啊，咁嗱，咁所以证明你个仔咧个要求咧都几高啦， 啊， 好啦，咁直至到呢个土运咧。真正嚟咧，系39-49岁嘅10年先嚟，咁所以其实你个仔咧，如果2019年嗰年，佢搞唔掂咧，就要到39岁，即系12年后啊，你个仔先至会正式结婚嘅。嗱，佢正式结婚前，我哋睇到一个现象咧，就今日教下啲听众都几得意嘅，不过有少少好出位，你睇下顶唔顶我顺啊？就 系 喺34-39岁嘅时间，佢行呢个亥咧。呢个亥咧里边匿埋咗一个字叫壬水嘅壬字，啊好得意嘅，逢亲喺八字度有个壬水嘅壬字咧，一定系同一啲比较情欲少少嘅有关嘅， 哦， 情欲啊， 哦， 情欲， 我知道， 顶唔顶得顺啊呢两个字，情欲， 我谂紧点样去化你个字讲啊，我惊踩界啊呢个字， 嗱如果冇咧，就即系话完全对嗰样嘢。系冇兴趣， 即系佢对性方面咧系比较咧，即系中意嘅。 如果佢冇咧，就容易有同性恋。 哦， 如果佢有得多咧，就容易出去 wet。 嗯，哦，中意有唔同嘅女伴， 啊，或者甚至更 worse， 系，哦，情欲初开难， 因为嗰个任字咁啱系北方又系水，好，容易翻大陆咧系容易出事， 咦， 所以咧。就蛇嘅男仔咧，一般就好啲嘅，乖啲嘅。咁，所以你个仔应该系倾向于乖啲嘅。不过喺呢个情况之下，就要小心咧，系会一啲唔好嘅朋友带坏 佢啦， 损友。 咁所以其实你个仔咧就唔好，要小心识嗰啲朋友，即系好容易有损友，因为佢已经木太多，木即系佢嘅朋友唔好。咁所以又加上又要。追女仔嘅时候咧， 有竞争， 个女仔有竞争咧，咁，所以造成咗咧，你个仔咧系要用多啲金咧就冇事啦。咁，所以咧好简单，金喺个八字里边咧就系，摆多啲金嘅嘢咪得咯，金即系白恤衫啦，同埋咧系其实你个仔系适宜于咧去多啲英国旅行啦、欧洲旅行啦， 金。 咁个房里边咧，你系摆翻。一啲摆返个圆嘅金钟就係金嚟 㗎喇。啊係喎。 係啊。 係喎。 啊咁就佢个八字呢就会好多啦。咁，所以我哋讲到话佢适唔适宜做法律啦，或者係做律师啊咁，或者银行啊，金就係代表银行。咁，所以你话呢佢最适合都系做银行啦。佢而家做緊乜嘢而家 银行囉。 而家做緊银行。 哦啱啊啱佢啊啱晒。咁，所以呢佢系做返银行。咁啊，着翻白恤衫，戴翻个大嘅金表， 买金钟， 个金表啊越贵越好，你明唔明啊？咁啊，2019年咧就留意住咧嗰啲咧同饮食啊同食物有关嘅女仔，咁，所以佢可能会中意咗一个咧系香港嘅营养学专家啊，或者中意食嘢嘅一个女仔咁嘅情况。 美食家， 咪2019年要谷桃花啦。如果唔系咧，佢可能会拖到39岁咧先至结到婚嘅。 咁，女朋友会系细过佢定大？ 嗱，阿优太，我想问你啦，嗱，佢嗰个应该系大过佢， 大过佢嘅， 大过佢啊， 即系应该大过一几岁啦。我哋如果以生肖嚟讲啦，我想问你，阿优太，你个仔有冇甩头发啊？ 冇甩头发， 啲头发好浓系咪？ 啊，系啊系啊。 如果啲头发好浓嘅说话咧，就即系代表住佢呢个甲木真系好强， 好强， 好多木啦。咁即系代表住咧，去揾你个女朋友咧，的确咧系要起码打低三个情敌， 哇， 佢先至可以搞得掂。咁所以你个仔可能个要求好高啊，吓 点啊？ 嗯， 系佢都系短发多噶。 即系佢系一木多嘛，佢应该系减啲木，所以佢应该系短头发啱嘅吓。咁啊，着咗白恤衫，绿色嘅嘢唔好用，咁佢就应该 OK 噶吓。咁啊，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佢个太太星咧系喺个己土咧，己土原来系猪肚嚟嘅。 猪肚 系啊， 点样猪肚啊？ 猪肚咪即系我哋食嗰个叫猪肚 花胶 白胡椒猪肚汤 啊，猪肚 猪肚汤， 猪 肚汤咯，即系话佢原来食嗰个甲底粥咧。系唔要其他嘢，净系要食猪肚咧？原来佢个老婆系容易嚟啲嘅。 哦，咪买几升多啲猪肚啦。 嗱，你煲个白胡椒猪肚汤，跟住咧就叫佢食呢一个甲底粥，然后咧就叫佢诶，净系要加多啲猪肚。 系， 只要食多啲猪肚咧，佢嗰个老婆升就旺好多噶啦，知唔知啊？呢招咧， 你帮佢加运 包嚟得，好唔好啊？咁啊，周太仲有冇嘢问啊？ 想请问啦，佢唔知几时？即系有 几 多 少 个仔女噶？ 哇！ 仔女咧土咧就三金，金咧就系代表仔女。 系 喺佢49到69岁咧，都20年啲金运嚟嘅。所以代表咗咧，佢应该咧系未来系有金，即系有呢个仔女。同埋佢开呢一个锁匙咧，就 系 在于丑啊嘛。所以如果睇呢个八字咧，2019年结婚。跟住咧。亥子丑喺个丑嗰年，佢就可以使到嗰个太太有 B B 啦。咁，就系2021年嗰年，嗰，年你就可以抱孙啦。 抱孙咯， 啊，咁所以你记住我教嗰几招啦，知唔知啊？啊， 猪肚 第一样嘢，将佢房里边绿色嘅全部攞走晒，就摆个金钟喺个房度，咁然后咧就煲啲猪肚汤俾佢食下。咁然后咧就绿色嘅攞走晒，咁然后记住就多啲去留意下同饮食行业有关嘅女性。咁啊，2019年结婚，2021年嗰年咧就打开咗个金嘅仓库咧，咁啊，于是咧就先生一个仔，再生个女， 恭喜你 有呢个机会噶，好多谢你，恭喜恭喜啊， 多谢晒， 多谢师傅， 好， 拜拜。 哎呀，国师今日喐咗咁多噶，寻日做嘅功课又冇用啦。 佢做足功课， 基基亲啊，同我现价入咗呢只牛先去。 佢都做足功课，点解一个咁苦恼，一个咁轻松嘅咧？ 哦，原来伯伯是用了发兴的恒指牛熊快手，可以看到恒指现价之余，牛熊证还跟着收回价咁排。即刻用手机上 hk.warrens.com/hsicbbc 发兴恒指牛熊快手，随时随地帮到手。 结构性产品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有机会损失全部投资。过往表现并不预示未来表现，投资前请充分理解产品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大哥大哥，有传你同我新晋歌手咧？ 呢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合 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嘛，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7点到9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利利，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了各位乘客的安全，在前往热带和寒带地方的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的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喝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4:30至5:00，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投资有风险，唔系一定赚钱，但系个进取应注小心地啲钱。有个事要同意，身边最好有笔钱，退休前必先谂， 你咪个肤浅， 点样生仔要钱，为咗睇病要钱，总之咩都系钱。 咪嚟个个要听， 钱家有道，理财 知识好紧要， 钱家有道，理财 钱家确系有道。 快啲上投资者教育中心嘅钱家有道网站 www.thechinfamily.hk 学理财之道。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啊又翻嚟啦，咁啊要考下江美仪啦，咁啊下一个不如你读一下嗰啲指责人某啊， 哦好啊， 试下考下你啊。好，赖小姐你好， 早晨啊，赖小姐， 系早晨， 早晨啊，喂，两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你好， 你系32岁，咁啊问我你几时有姻缘？咁啊阿江美仪啊破解下你个八字先好嘛？咁啊江美仪旺你啊，你 系啊，佢属猪嘛，同我一样啊， 系 佢癸亥年， 系 啦，跟住咧庚申月。 是 庚辰日 是 丙戌时。 喂，属猪的女仔有什么特色的？ 靓 啊。属猪的女仔出名靓啊。我所知呢、哎、我绝对同意的。因为我绝对同意。我绝对同意。咁呢就属猪的女仔出名靓。第二属猪的女仔是出名有男子气概。 我都觉得是。 似大家 保护其他女仔的。属猪嘅女仔系唔系好执拾咁样？ 系啊，所以咪有工人咯。 啊，又俾你驳得到嘴。 哇，咁工人就 自己唔执啫，但系都中意整洁。 但系其实我都执嘅，不过就如果我忙起上嚟就唔做。譬如呢件我放假咪一日喺度执衫咯。 嗯， 系啊。 属猪嘅女仔通常系俾人哋嘅感觉，通常系好有 potential， 系考第一。不过通常佢系会考试嗰日系瞓咗觉唔会考。 唔系，我属猪人有小聪明。 系 啦， 好小聪明， 同埋个个人都鍾意你嘅，系睇得你好起嘅。但系呢你就好多时都会去到 last minute 嘅时候呢系失咗钟一阵，会唔会 我又冇喎、 啊。你冇啊 冇。 嗱呢、這个我所了解嘅猪系 咁。系咪啊咁你系咪咁啊赖小姐。 咁又唔会喎、 啊。唔会呀、啊、咁你嗱你。 系。 系啊嗱咁我哋睇你嘅八字呢就同猪嘅性格我同江美仪嗰度就夹咗啦。 系啦。 咁而家我哋就睇下你出个日元喎嗱、你本身係庚金日喎。 系。 嗱女仔而係庚金日出世又庚申月出世呢、个庚申啊呢度又庚申啊。好啦考下林记逢庚申係喺女人嘅身上好定冇啊。 应该係好嘅。金喎系咪啊？金即系佢把声会唔会好靓咧？ 非常唔好。 哦， 点解啊？ 庚申以前啲女仔逢亲一见到有庚申嗰两个字嘅八字咧， 抌咗唔要嘅。 吓、啊、咁大件事点解咧？ 所以赖小姐，你真系你知唔知？即系如果你呢个八字，如果你系生于古代系唔要嘅，因为更新系克得好紧要 的。哦，克老 公、啊，即系克屋企。 哦， 以前咧、嗯、就讲过，即系逢亲更新日，佢哋好在唔系更新日啦。 嗯， 如果更新日出世嘅人咧， 嗯， 系屋企通常一定系抌嘅，唔要嘅。 嗯， 即系呢个古代嘅唔好嘅习惯啦咁原来更新咧喺甚至要制佢嘅，即系强性得制。咁、 嗯、 咧就有一个古仔咁样讲嘅，逢亲更新日咧就唔行房嘅。 哦， 即系每个月嚟我哋睇啊，去到嗰日更新日咧系唔可行房。如果更新日嗰日有咗 B B 嘅说话咧，嗰、那个 B B 咧出世出嚟嘅时候都系非常之黑个屋企咧，而且非常唔好。咁、 哦、 咧，赖小姐你本身属金而生于金咧，仲系呢个更新金咧系命硬咗少少。咁、 嗯、 咧就需要用火咧系作为你嘅老公。咁、 嗯、 咧即系等于一把斧头，你等于一把斧头。要用掂你唔易喎，即系一定要有火， 好大火。 咁我想问你啦，阿林记， 系 佢个八字里边有冇火咧？火系代表老公， 有丙， 丙， 嗯， 丙戌 系啦，丙戌， 丙戌， 戌系乜嘢？ 戌系九， 系火嘅乜嘢？ 火嘅坟墓。 耶、yeah, 哦， 我就想问你啦，佢个八字里边火系代表个老公， 系， 但 系 竟然入咗个坟墓， 系， 咁系咪即系话代表就算有老公嚟个老公咧？一系就僵尸咁敲黑面入咗坟墓咪僵尸啊敲黑面啊咁啊僵尸最好就好似而家无线播紧僵尸嗰个片集嗰个靓仔啊，但通常都好似我哋天师捉妖里边嗰啲僵尸咁 嗰啲啊， 波兰司机 系啦， 啊波兰司机唔系做僵尸，做僵尸嗰叫基斯道法尼， 系 好啦，一系咧就冻冰冰敲黑面，一系呢入咗墓咧，就大家利是， 系咯， 你明唔明啊？咁、嗯、所以其实你个八字里边咧，就好易有老公嘅。 嗯， 只要打开咗个坟墓， 嗯， 变咗个仓库， 嗯， 咁咪掂咯。 有得解决噶。 教过林记点样可以开嗰个火嘅仓库噶嘛？ 系啊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就系用一只猫。 耶、yeah ！ 喵！ 我有养猫啊。 你养几多只啊？ 有原机啦，有原机啦。 我养咗一只咯， 养咗只 猫够唔够啊，师傅？ 嗱，佢21到26岁， 哦，有猫有狗， 咁啊弊啦。 嗱、哦， 你个八字里边已经有只狗啦，就坟墓啦。 系 21到26岁嗰五年有行狗运啦，两个坟墓。 系 21到26岁嘅时候要两只猫，唔可以养狗。 嗯嗯， 26岁之后咧就得翻一只狗嘅坟墓。 嗯嗯， 咁即系话26岁之后咧，即系你数翻六年前。 嗯， 六年前你只要养只猫你嫁得出。 系、 嗯，但系你养只狗咧，嗰只猫又同嗰只狗平衡咗啦。 平衡咗啦， 即系冇帮助啦， 冇帮助啦。 打咗个和。 所以其实而家咧，你养咗嗰只猫或者养只狗，你自己计下系咪啱啱大过六年咧？ 只猫就唔系养咗好耐咯，两个月到。只狗就七年前咯。 耶、 yeah, 啊，啱啊，真系时间啱、啊。 即系话大概六到七年，即系话咧，完全只狗咧系 block 晒你咧，系完全冇办法有男朋友出现噶啦。咁、 哦、 自然两个月前咧养只猫咧，喂，系咪听我节目知道噶？冇乜人知道呢个秘密噶，咁啱嘅啫。 嗱， 咁但有人送咗只猫俾你之后，咁你系咪觉得呢两个月系多咗男仔望你呢？ 有冇啊？有冇啊？ 就唔系好觉， 唔系好觉。好啦，咁又要作李居明嘅叫剩女五检查啦噃。剩女五检查，第一检查门牙整唔整齐啊？ 门牙都整齐嘅，冇疏嘅。 冇疏，咁啊整齐啊嘛，门牙整齐啊嘛。好啦，间门有冇乜啊？间门即系嗰个。 你眉同埋我哋嘅眼后边嘅 太阳穴嗰个附近， 即系正嘅位有冇黑点墨啊？有冇？ 眉同眼中间有粒墨咯。 眉同眼中间。 等先嗱，等师傅睇下先。 眉同 眼中间即系呢个位咯。 有中你衰咗，嗰个间门嚟嘅，嗰度有乜墨唔得嘅？ 系咪眼尾附近？ 系啊系啊， 系咯、 啊， 就系嗰粒墨 脱咗佢， 嗰粒墨压住咗你。 啱啱中间喺条眉下边咁样咯， 就系嗰粒墨 脱咗佢。 揾到答案，我粒墨脱咗去积噶，有冇蛇丝万物？ 蛇丝万物即系乜嘢？ 蛇丝万物即系呢个权呢个位就粒墨。 哦，权位 有冇？ 冇 冇啊？ 嗰个人 有又系同蛇丝万一样嫁唔出噶。嗰粒墨系 唔得嘅， 多情人但嫁唔出。 嗯， 好啦，呢、這个位即系嗰个间门嘅位干净。 嗯， 咁就而家就系嗰度发现咗粒墨。好啦，揾到个病 原因啦，系啦。 嗯， 只要个粒墨你脱咗咪得咯。 跟住你养多一隻猫，咁嗰隻狗呢，如果你係继续养呢，其实係使到你冇老公嘅，咁但係你又一定会鍾意隻狗啦，咁就冇辦法啦，否则说话呢，嗰隻狗呢就可能即係等佢百年归老呢， 归老啦， 你先至唔要呢，咁就如果佢十零廿岁，咁你等十零廿年㗎喇喎，你自己諗諗啦，咁呢如果你有两隻猫，你就唔好赶走隻狗，咁呢就应该係可以搞 养多隻猫， 係啦， 我係 咁，如果有朋友鍾意你嘅狗， 养猫仲有冇其他办法，因为我惊我 其实可以养老虎嘅，你养唔到嘛， 或者你摆隻咖啡猫招财猫都有， 猫嘅公仔都可以， 系啦，猫啦 ，Hello Kitty 嗰啲啦， 即係我系咪摆多啲猫嘅公仔，可以唔使养多隻猫都得。 你真系咁唔肯养啊？ 养多只啦， 佢惊自己负担唔到。 好啦，黎小姐，你听住李居明教你一个绝招。 咦，好啊， 听下你。你由今日开始唔好叫做黎小姐，你叫做阿 cat 啦。 系、啊，阿 cat 啊 ，kitty 啦， 或者你叫 kitty kitty 拉啦。 系啊， 你要 kitty 拉咪得啦。 喂 ，cat 拉好啊，嚟啊嚟啊 ，cat 拉 cat 拉嚟啊嚟啊猫嚟啊嘛。 你叫啲人，你话叫我做阿 cat 啦。 系啦， 咁咪点咯？ 好嘛， 好嘛， 好 咁啊！你叫咗 cat 之后，你唔好每晚喺度喵喵喵啊！好啦，咁啦，如果二个， 你讲， 我想问，如果我譬如即系有咗男朋友啦，我咪都要继续养只猫噶，定系点样？ 如果你一唔养猫，佢咪黑我黑面对你咯。 梗系继续养 啦，要养啦，你唔 其 实 因为你26岁之后咧，你行入去水地咧，个水冚熄晒啲火，咁啊造成你八字冇火，咁所以咧就个火咧叫丁火。呢个八字我医你好易嘅啫，你喺床头嗰度咧买四支嗰啲叫香薰嘅蜡烛， 哦， 林记知我讲 咩色噶？咩色噶要？ 粉红色咯， 粉红色噶吓。 咁你嗰四支蜡烛一点咗，或者你床头嗰度咧加多眼红色嘅灯， 系， 咁就你唔插蜡烛都得。 系， 其实你系唔够火嘅啫，其实你食下辣椒啊，饮下红酒啊，咁都好 晒太阳啊， 系有对象嘅。 嗯， 不过你老公咧一定咧系丁火，丁火嘅意思咧。就一定是一个喜意做生意的人。咁、 哦、 明年呢 ,2017 年呢就是丁火年啦。咁、所以今年呢你最多有拖拍嘅啫，但你呢唔会结婚。但2017年呢就是你嘅结婚年嚟喎，赖小姐。所以你今日要慎重要諗掂你我今日教你嘅嘢喎。因为2017年明年你就有机会嫁得出㗎喇喎。讲明係个猫月添喎，而且係二月份喎，明年二月份你有机会嫁㗎喎。咁、所以嚟緊呢三个月呢係火月喎。咁所以咧，嚟呢三个月咧，你已经有机会咧， 识 系识男朋友啦。但系最紧要就系你即日系尽快呢几日走去脱咗粒麦，呢个先就 系 最重要嘅嘢，好唔好？你脱咗粒麦先，然后跟住你叫阿 cat 即刻搞掂，知唔知？好多谢你啦，小姐啊， 多谢晒 师傅。系，唔好意思，我想问我有冇小朋友噶？会唔会有小朋友？ 水喺你八字里面咧，因为你同个神合咗水，咁个八字里面又行水地咧，你有小朋友系难啲嘅，咁所以你搞掂咗个老公之后，如果你再进一步咧，你先至嚟揾我，咁你话喺节目度出嘅，咁啊排一你先啦，好嘛？如果唔系，大概等半年到先揾到我啦。好啦，多谢你，大小姐。好，咁啊， 今日时间差唔多， 系啊，好丰盛啊，咁啊，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Bye bye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任何地方都要勇猛，前面就有恋人，难道要去巴黎自有事发生？La tour Eiffel, La tour Eiffel, 待我隐藏伤感，难道满都生死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非常听，邵飞。 大家好，我是 Fred 郑俊宏，你现在收听的是 DBC 数码电台。 怀念吧，这片黑小子不再轻皱眉头。怀念吧，大理想背后仿似藏着永久，曾留守与承受，回忆中再怀旧。陈年的光线背后，笑着雨中漫游。来日看昨天。 星宿。